上一堂课啊，就是拉里拉扎的跟同学归纳了一下目前历代医家乃至于现在的医学对于少阳这个区块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啊，我昨天上完课在跟助教吃宵夜的时候，其实就也有同学讲出蛮，我觉得蛮实在的话。他说其实这些关于少阳的这些听起来很玄怪的理论，也不过就是帮忙我们记忆而已嘛。也就是那个理论它到底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其实我们到今天不能够完全晓得。我们只能说一帖柴胡汤喝下去，它好像会牵涉到人体的这些机制。那甚至历代的人对三焦有各种各样的假设。那我就说对于上次讲的这个什么关于什么三焦可能是一个指向说人有一个灵魂的模子这种事情，其实也是把历代的假设做一个综合的结果而已。就是说可能历代的假设每个人都像瞎子摸象，有的人说这样，有人说那样。那当我看到五六个人摸到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会假设那个真正的这是像是什么东西，那可能是长得像灵魂的模子一样的东西，所以大家都会讲成那样子。那些都是不是那么可靠的。就像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小孩子的病啊，我们说小孩子的体质，我们说是至阳之体，对不对？还很幼稚的阳气，那也就是少阳体质。这个东西呢，在对于三焦的假设里面，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说三焦是人的灵魂形成肉体的一个模子的话，那一个人的身体还没有长完的阶段，他的能量一定是很密集的运作在这个区块上面的，就它这个模子还在扩充还在用嘛。等到我们长老了，这个模子大概就已经长到不会再长高了，这个模子大概就会可以休息了，就它的很多机制就不用那样子运转。所以在人的成长阶段，它的很多病可能要从所谓的三焦来治。那比如说小孩子很多莫名其妙的小病，你可能用柴胡汤都可以摆平。那或者是小孩子身体的各种虚损，可能你用一个黄芪建中汤好像全身都好起来。这就是那种好像治儿童的这种扁桃腺容易发炎的体质，似乎跟我们治大人从少阴治是不一样的啊。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可是呢，我自己提出这种形而上的论点的同时，我也觉得我其实也不是什么有超能力的人类啊，就是不能够看到那个形而上的人的身体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中医历史上面有记载的最后一个超人是谁？是扁鹊秦越人。所以扁鹊写的难经跟这个相传是扁鹊写的难经，是不是他写的还不知道，就跟黄帝内经有点不一样。就黄帝内经写三焦就水道嘛，可是难经写的三焦就是说跟心主一样，跟心脏的主人一样，都是有名而无形这样子，就他有另外一个看法。那我就昨天在跟助教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就在讲说，其实这个假设是有可能被推翻的。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我们人体的灵魂的模子是照我们上次讲的那个样子的话，那一个人会肥胖不就是那个模子已经坏掉或松掉吗？那我们经方的世界很清楚的知道补三焦的方子是黄芪建中汤，那意思就是说黄芪建中汤它会是减肥最有效的方吗？如果在接下来的一年之中，然后有人吃黄芪建中汤减肥吃得很勤快，然后都没有瘦，那恐怕这个三焦的假设就要崩盘了。所以我现在是抱着这样的风险这样的战战兢兢的在教书，就是五两黄芪的黄芪建中汤，那的确是非常补三焦的方子。那跟它非常类似的方子，陈士铎的补气消痰饮，就是陈士铎书里面那个减肥方，是很像那个结构的东西。但是吃黄芪建中汤就能瘦吗？那反正我们太阳中篇教完了，我们就先去教虚劳篇，到时候会跟同学教到黄芪建中汤。那究竟能不能瘦，就要看有没有同学能够观察到自己有黄芪建中汤体质，然后刚好 又是胖的，那如果你吃了几个月发现哇猛瘦暴瘦，那就代表我们三家的假设是对的，不然的话就可能还要再修正啊，就是事实证明不符合。就像今天发的讲义，当然还很多是讲不到了，但是今天发的讲义里面我有引述一些黄帝内经啊，什么难经啊，就是古代一些经典里面的句子。那我对于经典的阅读，我大概也是抱持这样的看法，就是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有办法直接去读《黄帝内经》的人，因为他没有给方子，所以我不知道他的理论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你不能够验证他的理论是不是真的。那我唯一只能说，每次教《伤寒论》教到哪一个点的时候，可以给同学看一点《内经》里面讲的东西。那因为《伤寒论》是一部我们确定可以验证它是真的的一本书，那如果《伤寒论》里面有的观点跟《内经》是一样的，而我们开药是有效的，那就证明《内经》讲的是对的。不然的话，《内经》的东西我读起来其实会一直有一种心虚的感觉，我不太能够确定说他讲的到底是不是绝对的对啊，因为没有方子来验证，不在临床上面做检证的时候，那些理论会让人感到有一点怕怕的。所以我想至少目前为止，内经是一个我不敢直接触碰的领域，我大概只敢用伤寒啊，有确实可用的方子或者医理存在的部分，然后用这种比较间接的方法来触碰，就先把内经里面在临床上可以实践而证明有效的东西，而且只有药理方面的东西，就是说针灸的部分我也不会哈。那就先来处理这内经里面的一点小小的片段，那等到有一天我觉得伤寒杂病论学的比较满意一点之后，可能才会再想一些其他的方法来验证内经里面的理论。那不过虽然如此，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差啦，就比如说当初啊，在教真武汤的时候，或者在更早的几个方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有那个医案的讲义里面有引那个什么张文熙、张友章他们的医案，就是都讲很多内经的话，然后说这样子这样，然后就开着伤寒汤就好了。我那时候看，我一开始发坐在医案里面的时候，我看的时候跟同学讲说，我们不要挣扎了好不好，反正看也看不懂，就是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那可是呢，硬着头皮这样每次都坐在医案里面，这次坐在小柴胡汤医案里面的张文熙、张友章的那个在兜黄帝内经内容的时候，我觉得看得懂了耶，就是跟他很痛苦的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开始也有一点交情的感觉啊。所以虽然我们读黄帝内经的方法是这么的不上道不精进啊，但是日子久了之后开始，哎，怎么这次开始看得懂了，还是有这样的感觉了。那我们今天的课呢，我们就先来带什么叫做柴胡症，来教完小柴胡汤这一帖方。那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条文，我们可能留在下一次上课再来上。这个我原来啊预定要上课的进度是还蛮多的，结果我昨天上课发现竟然只教了小柴胡汤一点方，然后课就全时间就全部用完了，等于是我预备的上的内容有二，结果只上到一，时间就没了。那我在想，昨天好像是因为我比较累啊，所以讲话比较散神，同样的话不断的重复，所以讲得特别的稀薄。所以幸运的话，我们今天可以提早下课，因为跟昨天同步啊，是有可能。如果我今天讲得比较有效率一点的话，是有可能提早教完昨天的内容的。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假设了啊，因为一旦有时间的人就会想挥霍，就会多扯一点有的没的。那跟柴胡汤的主症相关的条文，我们当然是可以翻课本，可是呢我医案讲义因为它牵扯到很多条文，所以我把很多条文都收在医案讲义的第一页，所以我们要不要干脆拿起医案讲义来看好了，这样子可以省得课本翻来翻去。那如果你要翻课本，我一点都不反对，反正条文的那个号码都一样，你要抄笔记在书上或者是医案讲义上都没有关系。那这个医案讲义，我这边第一个第二个要讲的是那个三之十四条跟三之二十条。那三之十四条、三之二十条，我们也知道它根本就是可以说是《黄帝内经》的热论啊。三之十四条是《黄帝内经》热论抄来的。那这其实也是《伤寒论》跟《黄帝内经》一个很明显的交汇点，就是有人说张仲景的六经辩证是 讲感冒的六个层次跟经络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我觉得《伤寒论》学得越熟啊，越会感到其实张仲景还是蛮有在尊重《黄帝内经》的那一套。所以说少阳病它的确有牵涉到少阳经，说太阳病有牵涉到太阳经，只是张仲景所谈的问题是牵涉到这一条经的更广泛的事情，所以不像《黄帝内经》里面讲的那么单纯，张仲景的书比较有比较细部的层次。那这个三之十四条，这个《伤寒历》他写说，尺寸巨显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啊。那就是三四日是因为太阳是一二日嘛，阳明是二三日嘛，那少阳是三四日，就是照我们的这个六经的传法，通常是先太阳再阳明再少阳了。那他说因为这个少阳经呢是经过这些地方，所以呢它经过的地方有可能会胸部啊身体侧面痛啊耳朵听不清楚啊啊。那少阳病的辨证点特征之一是脉弦，所以同学如果你在感冒的时候你打到弦脉，那你就要考虑一下有可能我们是少阳病。那弦脉是这样子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弦脉，其实以初学者来讲要定义弦脉都是自己跟自己比，也就是这条脉呢你会觉得它比你平常拔到它的时候更瘦一点点，但是在瘦的同时呢会觉得它好像绷得也更紧一点点，这样的感觉能够理解吗？就像是太阳的脉是整片的浮起来嘛，你会觉得哎，从前我把脉好像要摸到皮肤里面再按一下才感到它的跳动，现在我才贴到皮肤表面一点点就觉得它在跳了，那比平常上来，那你就知道是浮脉。那弦脉的话，初学者我想也是要跟自己比，就是你平常的脉没有勒得这样细细一丝的，哎，现在摸起来觉得变成细细一丝了。那当然这个细细一丝也不能太沉，太沉了就是少阴病脉沉细了啊、哦，那就没有就不是标准的弦脉，就是还要有一点力气，但是那个力气呢大概只跟你平常的脉象相比呢强一滴滴，就是几乎感觉不出来的强一滴滴。如果强了很明显的比你平常强的话，那就是如果是浮脉是浮紧的脉，就是麻黄青大青龙之类的，那如果是红脉的话那是白虎承气之类的啊、哦。所以就是勒沉细细一根不太沉，然后比你平常的脉不要说有力一滴滴好了，不会更没力，这样子比较简单一点。所以呢弦脉是少阳病的第一个指标，那同学大概记得这个感觉啊，就是说当你的病气处在这个身体的夹缝之中的时候，那少阳区块其实很像是身体的一个夹缝，就身体里面有很多缝隙，这个气啊什么在钻。那当你的病邪在夹缝之中的时候，你的脉象就好像夹在墙的缝里面一样，就会变成细细的勒得紧紧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脉象。那当你拔到感冒有这个脉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我有没有少阳病啊，就要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辨证点。那比如说这条给了其他辨证点，比如说少阳病有一个很标准的辨证点，就是身体这个侧面这个地方会闷会胀或者是会痛，有的人是不摸不痛，摸了才会痛，有的人是不摸就会痛。那还有的人是他可以摸得到自己的淋巴结一坨一坨的，有硬硬的一颗一颗的淋巴结跑出来。所以那但是呢这个胸胁闷啊，胸胁闷痛呢，有的时候一般如果是摸外面就有感觉，或者他就在那边身体边边就在那边痛痛的，那这样也很容易分辨。但是呢日本的复诊法其实比较仔细一点，就是有时候你这样子摸不出来，所以他会叫你要这样子，就是在肋骨这个地方啊稍微抠进去一点摸。那像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我现在同学大概都还没有少阳病啊、哦，所以你现在这样抠的话不会觉得痛，对不对？就肋骨这样抠进去，只是觉得哦抠进去了，并不觉得痛，是不是？但是有没有人会痛的？会痛啊、哦、啊！那他就是这样子手这样轻轻这样子抠不会痛的举手， 你看大部分都不会痛，那会痛的那个就是是不是少阳病啊，就是少阳病的那个胸胁苦满啊，所以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抓得仔细一点。那不过呢，同学大概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少阳病的辨证是相当不容易的，即使是学医三四年的老手在抓少阳病的时候还是会失手，因为少阳病的辨证点是东一点西一点的，有的时候呢你抓它一两个主症会抓错。所以我上次有跟同学讲吧，就是说真武汤，我说哎呀，辨证点都不要管它，我们认一个体质就好了。那少阳病刚好是相反，小柴胡汤是体质你不要管它，要抓辨证点。所以小柴胡汤特别是非常非常凸显出这个经方医学里面这个所谓的抓主症的这个功夫的一个方。如果你抓主症的功夫没有很好的话，小柴胡汤就会开得不太好。但是换一个话来讲，小柴胡汤本来就是一个积年累月之中会越开越好的方，所以今天学了，如果你这一年之内开的都不太好，其实那不太有关系，那是正常现象。因为小柴胡汤是一个会随着你的这个辨证的功夫越来越好，它会越来越知道什么地方可以用。小柴胡汤其实对体质不太确定要对什么样的体质，但是抓主症用起来会比较有效。所以柴胡汤可以说是中医啊某一件事情的冠军王。就是说如果你要叫每一个方子啊交出他的履历表给你看，就是看过去在哪家公司待过，成果都会好，对不对？履历表最大本的就是小柴胡汤，因为你看历代的所有用它的经验会觉得，哇，这个方简直是一万病啊，我找到了仙丹了，什么东西叫做百病都可以吃掉，就是小柴胡汤。不是啦，就是他医过的病的种类是最多的，这没有错，但是绝不是那每一种病都要用小柴胡汤，是那种病刚好出现柴胡症，所以他就医好了，是这样子啊。所以如果我们不会抓柴胡症的话，可能你看到那个现在医学研究说研究证明柴胡汤可以治什么肝炎什么脑炎什么什么红斑狼疮什么，就哇这仙丹啊什么，就是一帖小柴胡汤走遍天下没有这么容易的没有那个主症你丢小柴胡汤没有，丢小柴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要先知道一下。那再来呢，这个三至二十条讲的也很清楚啊，他说传少阳呢口苦咽干头晕目眩往来寒热，热多很寒少，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柴胡症。这个柴胡症啊口苦，我上次有讲过对不对，口苦是柴胡症最好抓的一个辨证点，因为呢其他的很多病都不太会口苦，那唯一也会口苦的阳明病又跟柴胡症的口苦非常好分，就是我们说早上清晨是少阳的时间，下午傍晚是阳明的时间。那张仲景的这个说法在临床上还真有意义，就是少阳病的口苦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最苦，那阳明病的口苦是吃晚饭前最苦，所以这样子很容易分，对不对？如果你口苦是吃晚饭前最苦，那你就往阳明那个方向想。那如果你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最苦，那通常八九不离十就是少阳病，就可以用小柴胡汤。所以口苦是一个很好的辨证点。那脉弦加口苦，脉弦加早上口苦，那太好了，就小柴胡汤就开得下去了。那再来呢，咽干，那咽干就是很烂的辨证点。少阳病会不会咽干？会。那他为什么会咽干？我们到时候教了柴胡汤以后，他有一个相关的条文在阳明篇在解释，可以解释到这个咽干的问题。但是咽干是不是一个好的辨证点？不是，因为太多其他的汤症都会咽干了。所以即使少阳病会咽干，但是呢它没有办法提供我们一个好的辨证点，所以咽干你知道它存在就好了。但是临床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借着咽干去辨认出它是或不是少阳。好，那再来头晕目眩， 头晕也是一个柴胡汤症存在而不好用的辨证点。你想想看，柴胡汤症往往会牵涉到我们西医解剖说的淋巴，那淋巴其实就关系到我们人体的很多水分，对不对？那这些水包不包括耳朵里面管平衡的那些水啊？那也包括。所以当你有晕眩的时候，你的淋巴不干净的时候，它的的确确是有可能造成这种人头昏的状态的。那比较代表性的少阳方子治晕眩的，柴胡汤可以，但是我会觉得临床上是温胆汤更好用，就是它是用半夏跟竹茹，因为竹茹是竹子的皮嘛，它把那个一样是可以把药性引入少阳，那不像柴胡是往上发的，竹茹比较不往上。那不过这就是出现一个问题了，同样是晕眩，你要问啦，那也有可能是五苓散症，对不对？也有可能是真武汤症，也有可能是苓桂竹甘汤症，也有可能是泽系汤症，那怎么办？那就只好抓各个汤不同的属于它自己的辨证点。也就是说，当你遇到晕眩的时候，你最好能够找到另外一个证明它是少阳病的辨证点。如果你找不到的话，那柴胡汤用下去也不见得会有效。那我们之前教晕眩的时候，苓桂竹甘的辨证点跟泽系汤的辨证点跟真武汤的辨证点我们都有讲嘛，那还有防眩汤的辨证点是张开眼睛比较昏，这个也有讲，对不对？那除这个之外，那当我们认识了少阳区块的症状的时候，有一种晕眩你可能会发现它有身上有很明显的少阳症，比如说又晕眩又口苦，或者又晕眩脉又弦。不过晕眩脉弦也有可能是苓桂竹甘啊，不过苓桂竹甘的脉弦是沉弦，柴胡汤的脉不沉的，所以把脉把久了还是分得出来啊。那所以呢，晕眩是一个可以用，但是要找到其他的证明的点，不然没有办法开柴胡汤的。那个柴胡汤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果不该开而开还是会吃坏啊，所以尽量柴胡汤不要开错。因为柴胡汤在用的时候往往会给人一个错觉，因为喝起来的感觉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很温和，所以就会觉得没关系，但是实际上柴胡汤吃错了还是对身体有影响的啊。它的杀伤力虽然不像麻黄那么明显，但是也不轻啊。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这个除了头晕之外，它有目眩。其实柴胡汤症啊，有没有可能牵涉到眼睛？有可能。那柴胡汤症牵涉到眼睛的时候是怎么样一回事啊？就是其实你想想看嘛，我们治疗眼睛的病的那些针灸的穴道，对不对？有的穴道是少阳经上的，有的穴道是阳明经上的，有的穴道是太阳经上的，对不对？那些附近的穴都可以治到眼睛，所以当这条经有病的时候，当然眼睛也有可能有病啦。所以我这个今天新发的讲义里面啊，有一个引述这个《黄帝内经》的内容，我翻一下啊，我看是第几页，在蛮后面的这个。在70页的中间有一个《灵枢论及诊齿》第74篇，他就说当你的眼睛痛，眼睛痛不是有时候眼睛红肿，那个红就是起红丝啊，对不对？他就说你要看红丝从哪里长过来，如果红丝是从上面长下来的，那代表邪气是从上面传来的，对不对？那这样子那是从哪条经？是太阳经传下来的。如果从内侧往外面传的话呢，哦不，从下面往上，对不起，他是说是阳明经传过来的，其实阳明经也比较内侧一点啊，就是从这个方向传过去的，那是阳明经。那如果是从外面往里面，这个红丝是这样子蔓延的话，那就是这边是什么？是头侧面是少阳经嘛，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就知道是从少阳经传过来的了。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眼睛开始发，而这个眼睛红丝，你不要去管西医说是角膜炎还是结膜炎，就是就看那个红丝从哪里长，那你就用哪一经的感冒药。所以这样子看眼睛的红丝的话，是可以看出这个少阳病的特征的啊，从外面传进来的，从外面蔓延进来的红丝。但是呢， 现在我在临床上面看到的状况啊，这个回音太多，可以跟我稍微调小声一点，或者是拉远一点之类的，谢谢。那个现在我在临床上面看到的这个状况啊，眼睛红，西医说是什么急性角结膜炎的这些病的病人啊，有的时候把他的脉不是太阳，不是阳明，不是少阳，他的脉是很沉很沉的，那种人他是肝里头太寒了，所以他的这个肝里面的阳气啊被挤出来，然后在眼睛里面烧，那这样子的话要破他的肝阴实，阳气才能重新回去，那是无助于汤症。所以你看那些金方家，老金方家出手的时候治眼睛红眼睛肿是用无助于汤，他就是在辨证的时候能够发现这个人具有肝阴实的状态的时候，就是阴寒之气占据了肝的这个状态，那反而是无助于汤比较有效。那现代的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台湾人的话无助于汤症的人非常多，因为无助于汤是这样子，只要你吃冷冷的东西吃到胃发寒，比如说我觉得无助于汤症很好制造，比如说你每天都喝三杯浓浓的高山茶，你就可能在一个礼拜之内制造出无助于汤症，就是因为它让你的胃变寒嘛，然后胃寒了弄到肝也寒的时候，无助于汤症就出现了。所以现在很多那种每天必喝生茶叶的那种人，他这个因为胃太寒哈，其实生茶叶是一个象征物，你可以代换到别的寒的东西哈，然后它就变成得到什么常年不能治愈的偏头痛，就是头痛的时候觉得很烦躁，很想撞墙这样子，那就是无助于汤症啊，头痛而烦躁，那是无助于汤，或者头痛的时候会想吐，那也是无助于汤症。像这类的偏头痛，那都是肝胃里面已经寒到阴实了，那这样的人其实都是肝癌胃癌的高危险群啊。这是所以现在说到眼睛红，这个《黄帝内经》里面的这个说法也只能够占到一部分的正确。那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红丝血丝从哪里来，那你的确是哪一经就叫哪一经感冒要开就好啊，就是基本上太阳跟阳明一起都用葛根汤，那少阳用柴胡汤就可以处理得不错啊。那但是我要说明的是，《黄帝内经》之外的还是有这些需要注意的事情。那这个五之四十一、四十八那些都比较是杂病哦，我们姑且不说。那哦，对对，还有三至二十，还有一个往来寒热，热多寒少，那这是柴胡汤的特征之一了。就是柴胡汤的特征就是什么呢？它这个人会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因为是烧一烧不烧，烧一烧不烧。你说那个人会发冷吗？也不会真的就发冷了，就是不是像疟疾的打摆子那样。虽然打摆子的疟疾也可以用柴胡汤医啦，不过基本上感冒的柴胡汤症就是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那不烧的时候也不会反过来多冷，所以基本上少阳症是一个比较偏到热症那边去的，就是它不是这样偏热再偏寒，它不是，它只是热一热不热，热一热不热，所以比较偏到热这边来啊。所以基本上呢，这是一个蛮好的辨证点。那最清楚能够看出是少阳病的是那个，比如说你感冒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你去上班早上起来觉得没烧了，然后在公司觉得好像越来越烧，就是到下午觉得怎么又烧起来了，然后赶快下午三四点又请个假回家，那种感觉就是那样子的，以一天为周期慢慢烧起来的，那个是比较标准的少阳病。所以如果以标准少阳病跟以前我们教过的桂麻各半汤那些各半汤相比的话，就会看到说各半汤的烧是什么，一日二三度发，因为他已经把病邪逼到很疲表了，他觉得哎赶快打就打掉，所以就比较积极的在那边打，所以会次数稍微多，就两次，一天烧两次到三次的是这个比较是各半汤，那一天一次的是少阳。不过话要说回来，如果你的烧一烧又觉得冷，烧一烧觉得冷，是一天四五次或者五六次的呢，那也是少阳，因为各半汤没有那么啰嗦，各半汤症没有那么啰嗦，那是真的是你的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宕机了，所以一天会烧一烧不烧这样的四五次五六次。所以呢这个情况之下啊，是 柴胡，就是一天一次或者是一天很多次这样的寒热交替都有可能是柴胡症。当然你说一天两三次有没有可能是柴胡症，也有可能，但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跟各半汤症很难以分辨，对不对？但是没关系啊，你可以不以烧这件事情当作唯一的辨证点啊，因为各半汤症的脉一定是像桂枝麻黄汤脉，就是比较一片的浮上来的，那少阳病的脉一定是比较弦细的嘛，那你再辨别一下有没有口苦，有没有胁热不舒服，就是多一两个辨证点就可以分得出来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以发烧往来寒热也可以分辨这个少阳。所以呢，这些都是对少阳的症状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要看回我们课本的这个七之六十八条啊，那就是今天要来教这一条，介绍小柴胡汤。那这个在我们好没关系，今天先讲七之六十八条。那这个小柴胡汤这个条文呢，它有四个大主症，七个小兼症。那我想同学啊，能够抓到四个大主症就好了，七个兼症呢，等到遇到了你再照书抄方，这样就好。所以不要让同学的脑容量负荷太大哦。我觉得我在读少阳的时候就会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成年人是什么东西啊？成年人